用尺的殖民地遺風，你說那些不夠十吋制也好，什麼都好，我們習慣了很多東西就是用尺，但問題是用米呢，其實就很明顯用慣了就是內地的標準思維和標準，又說漏掉嘴，我們今早起床就有一個大，我們最重要是什麼，住多少不重要，最重要是起碼有一個大氣電波，我們有一個自由的空間給大家去說話，談談。首先多謝大家聽 講到正話的米和尺，我是有一個經驗的，我們這麼久，不理我讀書，或者是我們在法庭，當我們講距離的時候，我們都是講尺的，一尺就12吋，亦都是等於30cm，應該是，但是很多時候你在法庭，你問那些國內人呢， 他就不是講尺的，他就經常說米，然後我們就問你知不知道什麼叫尺，然後就法庭拿把，我們政府用開這些是尺，你找個手勢來比一下，很多時候我們就是找這個作為一個標準，去尺一下那些國內人，他是車大炮還是真的說老實話的。 因為很多時候他在口供上就說我見到那個人七尺那麼高，量出來原來是1米48的，然後上來聽聽就改口供了，我們不懂尺的，我們只懂米的，很多這些slip of tongue 就可以看到一個人的誠信，我經常都是這樣check國內人的證據，在這方面來說，我亦都是對我的特首說一聲，大哥你的誠信真的很有問題，我覺得你，他本應心裡面就想著check的，嘴裡面就說米，這件事真的是一個十分令人質疑的人。 問題就是所有的事情，無論他怎麼說的話，大家一聽，第一就是你不要讓那些語言藝術就灑了，第二件事就是有時候他說的事情大家都不懂反應，譬如大家一起，我們做完節目，我們走出去，我們應該是什麼，我們叫做分道揚镳。 你今天跑山了，我今天跑山，今天都跑山，其實上個星期都跑山，不過上個星期就跑兩個星期山了，上個星期就辛苦一點，追我老婆就好辛苦，真的辛苦得不得了，辛苦過我自己跑超級毅行者，追老婆原來結了婚追她更辛苦過未結婚之前追她，你老婆都很紮實，跑得這麼快<笑> 我懷疑他有少少不想讓我追到的，擺明又是你追我不懂，你拔我不長那種。今天星期就幫一個環保團體，就是綠色力量，一會兒就12點半就跑，跑少一點，25公里而已，陽明山莊應該跑到去大浪灣，即是石澳旁邊那裡，很漂亮的，那裡呢，我覺得 被譽為那條港島徑是被譽為全世界十大其中一條行山徑之日，我們經過龍脊的位置，我覺得香港其實有很多地方是很好的，尤其環境是很值得我們真的去保護，但放心那些地方沒有人敢動，為什麼呢？因為石澳有高爾夫球場，那邊那些是非富則貴，所以那裡一定可以保存得到，我就很放心了，但其他地方我就很擔心了。老，我知道你寫了一篇文 被人插的地方頗多，那篇文的題目是甚麼呢？哇，你真是擺到明就是擺我上台了，我覺得那篇文應該是題目出事的，那篇文的題目是公屋廢青，廢就是浪費 公屋申請人都在他們的年紀和甚至一些學歷都有做一些統計，原來發覺公屋有十九萬宗接近二十萬宗的申請，其中有一半是個人非長者，但裡面有一半接近一半四成多是30歲以下，即是比較年輕的一輩， 你問我的話可能80後是這樣，然後還有三成多原來是專上學位的資格，後來聽回原來很多所謂大學生申請公屋，甚至可能是他們畢業之後最夢寐以求的一個目標。 我就看了這件事，最近剛剛亦都說會不會可能因為他有大學學位，所以在排隊的過程裡面計分制裡面會扣他分，大家又在爭論了一輪。但我覺得如果你問我，其實我就覺得如果大家都有共識的遊戲怎麼玩，就不應該改個遊戲規則。 我覺得這個是正如你可能不是，你沒理由塞機無神話，其實我們的市面或者我們的市場只可以容納兩間電視台，就不是三間。為什麼塞機無神話呢？不是，因為有一間可能我怕他的經營有問題，你改了你之前要出聲，我覺得排隊就不應該這樣。但問題就是為什麼在隊裡面有一些大學生，甚至可能剛剛 18歲，為自己我經常覺得慶祝生日第一件事是甚麼？去申請公屋。我覺得這是一個什麼現象呢？甚至我會覺得公屋其實是給什麼，我們應該是他的目的是什麼？為什麼現在我們的大學生，我們年輕一輩會這樣呢？當然用了一個題目，有少少取重了一些，譁重了一些，接著就是 都不是的，我覺得老實說，其實 未開麥克風之前你跟我說過這個問題，我自己立刻在想為什麼有這個現象呢？這個現象來說是我們現在的大學生是想著是不務正業，有得賺就賺，有得有好處就拿了，還是他們自己的心態已經是覺得一開始已經很疲乏呢？其實是 你這篇文章的取向其實是怎樣的？我想兩者都有的，兩者都有。第一，我覺得你說是不是拿著數呢？我覺得真的有這樣的看法的，我自己。因為我聽，也都大家在這裡說，有些就沾沾自喜的，只是覺得我總之我就抽啦，一個好彩就被我抽到。抽到之後，起碼我又交少些租金，千多元交租。交完租之後，差不多時間的話，我就可以用錄表再去轉 居屋，我覺得我中間那些省了錢，我轉了居屋，他們居屋有價，我就最快時間可以上車，接著買到樓，說了做個業主，我聽到有這些。但第二件事也是因為大家很心態的疲乏，覺得沒什麼希望。我覺得如果你作為一個長者，你一個單身長者，你去到那個年紀， 你說我真的想要一間屋，我想有個居所，有個有瓦遮頭，我充分地我覺得應該更加要優先處理。但是年輕人，你還有大把時間過，你已經抱著一個這樣的心態的話，喂，那怎麼得過世啊？我覺得我兩者都有的，所以我想我篇文就可能所有人都得罪了。不是，如果我們討論後者，後者就是如果是真的十幾歲， 他是有未老先衰這種心態的，想著是我怎樣可以有一瓦遮頭呢？ 在這個環境之下你覺得是他的錯還是香港的錯我想看一瓦遮頭到要求是怎樣我真的覺得是怎樣的我想現在譬如說年輕人 其實大部份的居住環境甚至可能有些人是住劏房的可能居住環境是比較差一點但問題就是好了我們要解決他的住的問題假設這個住是我們政府有個責任在這裡那個情況就是到底我們解決他的這個責任我們要去到哪裡呢我覺得是這一回事 那個責任去到哪一個層面去到哪個程度去到哪個水平呢 還是我們真的說我們解決青年人的住屋我聽到可能都說有些青年人的施政報告裏面或者可能之前政府有特首都有說的怎樣照顧年青人的住屋我們是不是真的要向這方面走如果是的話其實我們整個房屋政策有個檢討有個可能真的一個全盤的考慮青年宿舍差不多這方面但問題就是是不是真的這樣我覺得如果是的話其實就是你要不只是 好像我們只是針對有些地方讓他可以用得到他可能在那裡用但問題就是公屋本身在整個政策上不是這樣正如現在大家經常說中援為什麼要給一些剛剛來到香港的人我真的這樣想我覺得中援可能就是為了一些在香港他本身可能生活上他應付不到的人但是對於一些剛剛來香港的人他到底是不是應該享用呢其實我有很大的一個疑問正如現在一樣 大學生你去用公共的資源到底你應該排在哪個位置我覺得這是值得商榷和商討的一件事在文章裡面你有沒有什麼立論我的立論就是說我覺得是很可惜現在的年輕人為什麼好像不知道公屋到底要分配給應該有的人那種意義我覺得是一個到底應該給誰用而大家就去 大家爭先開始慢慢形成了一個風氣大家都覺得怕蝕底然後去拿甚至覺得你不拿就不拿你自己可能愚蠢我覺得這樣才是一個奇怪當然我也提一件事想想其實 我覺得有時候很難怪年輕人因為為什麼呢你看看年輕人陣陣有詞他會說其實你看看我們那些上面那些大家在交換租金津貼騙公帑有些就僭建都是令到自己都是找到錢或者可能叫謀取自己的利益那些人都是這樣的那些人還犯法我申請公屋合情何罪之有呢 <笑>你問我有時候大家就是我覺得這種又是另一種態度我覺得不行人做可能一樣我們現在吵什麼中門那些他講到明了按照法理的話他是可以去申請的你沒有照你我就不應該吵他跟現在那些青年說我真的去申請公屋你咬得我吃我覺得那種態度是有問題插你那些人是什麼理論 插我的人就是我上了岸然後你知不知道我們現在苦況然後有些整篇分析就告訴你如果你知不知道現在樓價和青年人的收入比例他們買不到樓我也是覺得很奇怪買不到樓和給公屋你住有什麼關係 為什麼? 我真的不明白我想問問你他說買不到樓然後就要住公屋就要申請公屋了 有什麼原因呢買不到樓可能你自己我覺得樓當然對香港人來說很多很重要的資產香港人最重要的可能其中一個資產就是買樓但問題就是買不到樓我當你買不到樓是不是代表你沒得住呢 又不是的你可以租甚至你為什麼在家裡其實都可以我覺得現在我們就是一個情況要不你就做宅男要不你就做廢青什麼意思呢我覺得不太奇怪其實我們只不過可能在看如果你自己的條件上你應付得到什麼你就做什麼還有你自己的生活其實說真的那個水平應該去到哪裡你自己的要求物欲要求要去到哪裡的話 其實我覺得真的有我們很難去完全滿足到可能我用了自己我自身的經驗我就想說其實 我39岁 我40岁 差不多40岁 我才买第一层楼 那我39年我怎么过呢 我都没有楼的我周围身边可能很多同辈他们都买了楼 可能我都会觉得我没有层楼 我自己的自信心很低落 可能我连分都结不到 我觉得这个就是刚才你说的那种是不是那个心态的问题 但是问题就是我去到30多40岁 可能你告诉你心态可能有些不同开始觉得哎呀没了但是20多岁已经是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个才是得人害怕他们那种想法还有他一看就觉得你已经上了岸我上什么岸如果你告诉他去利益申报我大条道理我39岁我才买第一层楼到现在我只有一层楼 我還要拿來自治住,我沒有打算炒,沒有打算成功,供了幾年,六到七年,我當他六到七年,就是這樣,我也是其中一個,跟香港可能很多人都是一樣的 但問題是,很多時候我們覺得年輕人將很多東西都對立了,當然你可能他反過來說,你看不起我們,其實我不覺得,我覺得應該,我是看得起他們 我覺得不應該是這樣禁快就打定輸數就當自己就是不行我覺得這是一個什麼想法這才是最可惜的地方你一直說我是一直在想我覺得我跟你都是比較幸運的意思我們不是在我們特區統治之下 回歸之後我們都是回歸之前然後出來這個社會賺食所以就是在那個時候你是可以見到如果你是努力你是work hard的話你是有可以拿到一定的報酬如果你真是你盡你的心盡你的力去做的話 你會去見到晚年你可以是有個安穩的我亦都是這是第一點第二點就是我同意老所說的就是買樓不是必須的買樓是一個特權來的一個privilege人的東西最重要是得住所以是不是一定要是做業主呢不是的業主是特權 但是跌回来的问题就是住老你正说我30多岁买楼那些人现在这么年轻你不买啊那你租啊但是跟着我想的问题就是我一个月找多少钱我付不付得起租先现在的租金我去到西环的劏房加加埋埋水电各方面来说都5000元去到4800 如果你是你不住劏房你想住住远一点住去古洞那些村屋你真的上到顶楼400多呎那些你都是要万3000多你还要加上车费所以在住方面你怎么都要4500-5000元出来的你加加上现在的年轻人 他们是不是这么容易拿到5000元之后还有多少钱有得吃那不好说跌回1-2000元回馈父母所以我是个倾向我是不会怪年轻人的我是会怪社会的我觉得是当一个人是你已经尽了力 你都是看不到自己的前途的话我就会信我就会怨当然老你讲了很好的一句就是为什么你20多岁你不等到30多岁你然后至未雨绸缪去申请公屋呢他未雨绸缪他未雨绸缪得快得更加未雨绸缪我自己在想唯一我会批评这样心态就是你是 Defeat without a war 你是未戰先敗但是这个未戰先敗是当我看见这么多我前届毕业我早都届毕业的什么什么都在扎炮的都在这不盖看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可以想什麼呢我又會是這樣想所以當我如果老李想我們那時大學畢業雄心壯志等於鄭經翰那個一會兒會展過展翅高飛但是現在你是鎮逆難飛的他現在用那個套用特施政報告那個讓年輕的怎麼樣 各錢所長,各錢,我都同意的,真係現在的年輕人可能因為個社會環境都因為好多嘢呢,打借咗,借曬皮,一個最有個好紅的一個茶話叫做借曬皮,但這個就個風氣一路落去的話,係我哋整個見社會想要見到的嘢呢,係新聞時間,翻來再聽。 我相信新一屆的政治問責團隊我自己包括副局包括政助可以用同心同德來形容將來你看那個匯率的走勢未必好像剛才市面說一面倒是人民幣會繼續持續大幅升值香港人的居住面積狹窄全港私人住宅單位之中超過一半 回來我們似乎都欲罷不能大家講到這裏我們逐一說講講一下眼睛都有少許淚眼泛淚光連周監製周鵬都進來又講一些同輩的情況我想不是同輩應該是他們後輩其實我是明白的我是明白現在有些青年人的苦況 我真的同情之餘我真的接受不了我真的覺得是同情但問題就是始終是有一個相比因為現在你義工屋我起碼我對於義工屋我自己的看法就是真的照顧一些低收入家庭或者怎樣在家庭為先甚至可能獨居的長者因為他們始終在香港可能或者很久到現在最後真的最後尾那幾年我都希望他們可以過得好一點你去相比的話我覺得只是年輕 人的需要是否可以跟他們去一個比對我是覺得那個同情那些長者是否成一個比對比對就是這樣問題如果你說資源有足夠的話我說是但如果當資源是有限的話我們始終有個取捨正如又是說回那句如果資源是好好的話 我話之後外來者第一日落到香港,佢已經可以享受到所有的一些福利,我覺得冇問題。咁而問題就是我哋始終是要有一個的,真係一個優先的次序,咁喺呢個優先次序之下的話呢,係年輕人我覺得同情,但是我係覺得其他啲更加值得同情。 而在這樣的前提之下所以我覺得不應該當然又是說一句我用廢字可能觸動了很多人的神經如果是對很多人造成冒犯的話我在這裏收回言論僅此致歉我是真的用心去說不過我是想說帶出一個問題就是那怎樣呢可能我都說了王Sir你都問那怎樣呢其實真的怎樣呢另一件事就是 我想你也是心裏想的我們的大學生已經用了我們很多的資源然後可以學業學成始終是大學所成資源方面已經得到一種培訓他已經佔了優了已經是拿了他已經拿了 教育先進已經拿了然後就立刻又要去講拿了一些其他的公共資源還有那時候在綜援的討論上大家都會很多人用了一個說法估物論它是不是對還是錯但很容易令人第一天你來到香港可能來到香港幾年你對香港沒有貢獻為什麼要七年起碼你要對香港有些貢獻我才覺得如果你要同一樣的邏輯或者同一樣的說法你剛剛畢業你對香港有什麼貢獻 未戰先行是永遠不可取的，未戰先行。公民提名一定要繼續，我感覺到你都氣出來，我一定支持你。當我在問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就覺得我們泛民所謂的方案完全是未戰先行。 真是狗到狗得不恨，如果我叫錯了青年人叫廢青，那些叫廢民。是啊，你插我，又來插我，那些不叫泛民，那些叫廢民。我們的廢民不好，你未上去打你就已經打定輸，想怎樣後路，怎樣妥協，怎樣和稀泥，沒事。但是老我不會讓你 out of the hook， 我回到剛才的問題，我自己覺得就是我們說年輕人是否未戰先行，但是另一件事，他是看到他們前五六屆七八屆前居可鑑都是出來都是拿成喂拿到十K、十一島、十二島，你跟著交租交五千多元個袋，袋著六千元， 但如果你的公屋可能是幾百元，當你看到前途似錦的時候，你會有什麼想法呢？如果是家裡好的，當然是大家年輕還可以跟家人共處，但是在很多很狹窄的空間，我自己看到是很多摩擦，是由這些太狹窄的空間而引起不必要的摩擦，而這個摩擦是令到兄弟反目， 父子承受，令到是夫妻反目。我看很多是伦理的悲剧，或者是都是因为空间太小，大家没有位置走，你没得避，你避出街的话，你避得多困兽斗狐牛。在这个情况之下，我又看到，如果你叫我做官，我不知道怎么判。在理论方面， 我是觉得是不对，但在实际方面我是极大同情。如果要归责的话，我是责无旁贷，我会指去特区政府的房屋的失策，还有经济是不是这么多能够令到年轻人创业，是这么多成长。 我會歸咎是我很懷念我們以前畢業的時代那種朝氣，那種向上，是不是世界是我們的也是你們的，但最重要都是我的，大地在我腳下，是不是？現在來說是真的很困局，香港整個香港都是一個困局。 那我們怎樣可以有什麼出路呢？當然我們很歡迎，就是沒有說青年朋友，朋友打電話來就是1831138跟我們聊一下，無論你自己身為一些年輕人，或者可能你身邊也有這樣的個案，甚至可能不是你跟我的看法都可能很相似的，就是值得同情，但是都歡迎大家來聊一下。但最重要就是我們到底有沒有一些想法可以值得可能現在我們的政府作為一個參考，甚至 其實這些事情不應該我想的，我沒有鬥他份人工的，每個局長、司長、政策官員，他們在想些什麼呢？我覺得如果你看整個公屋政策，都真的是當時由70年代開始講起，由石硬尾大火慢慢講起，其實無非就想到民生是有安定，有些基層大家也可以起碼就是可以穩定了整個社會。 那時候我住木屋區都很開心的， 但是沒有屋區那麼當然啦， 我覺得很多安全的方面是一個問題慢慢慢慢都要重啟跟著什麼叫僑仔喜歡聊不是我們現在說的僑仔僑仔很容易扣女僑仔報但去到真的可能有公屋然後有成但現在我們是不是可能到底我們社會由當時真的政府去體恤也好或者可能機管治上的順利然後去做一些事情看政策到現在到底我們的政府基於什麼原則甚至要什麼方針去定立一些政策如果你看到可能青年人是未來可能真的一個一些無望的一群的話我們怎樣去疏導呢其實我們大家都有 都有一些可以看到的事例歐洲那邊因為經濟因為很多原因甚至青年人都在暴亂、暴動裏面最容易起哄但問題就是如果看到這件事的話社會的怨氣沒辦法去宣洩尤其是年輕人血氣方剛的話更加容易聚集在一起的話其實我們官員在這裏是不是有些事應該去想呢 但問題是如果你只是基於現在現有的一些房屋政策是否可以解決疏導的問題以及造成的社會不公如果大家不去解決的話只不過是另外一種矛盾也是另外一種撕裂我覺得永遠都不搞不成的話就喝得一些東西放在那裡的話可能環境的形勢轉變就越來越差 到它差無可差的話它再做的話就事倍而功半我就永遠覺得政府會想到這樣而已 到底有什麼出路呢? 歡迎所有的聽眾打電話來1838138剛才我們也提到我們年輕人的怨氣各方面我們怨氣方面打出來插我都可以怨氣方面來說也都是看到有些年輕人其實是沒什麼的在意識形態上表示一下一種不滿或者各方面 拿著龍絲旗闖了軍營然後接著喊打喊殺這些半黨賣國投敵變節崇洋媚愛忘本反共這些簡直是你也很厲害說了這麼多句其實都是一樣的你那些頂什麼制才是我們這些不是但這些就是那些隨便說出來都是那些字你看回新聞一定是這些字然後由這件事又衍生到 沒有辱、沒有辱國情然後說我們的法律又不夠可能要有三條這些立法哇這些來講這些言論又上綱上線了老開始剛才你沒有聽我說過嗎半島賣國投敵變節崇洋媚愛忘本反共其實一定中了吧是我們電話中剛剛有電話紅先生紅先生早上聽紅先生的聲音好像比較年長一點年長是啊聽你的聲音是不是年長開口急你不要理會他我跟我聊天早晨 你未見過我的樣子你見過我的樣子你又不會覺得我是年長的了失敬失敬不好意思我就想說一下盧先生那篇文章我不是很同意的因為為什麼這麼說呢我自己家裡有樓的因為我們家裡一早就十多二十年就買了一層樓了即是自己根本現在就不用租房不用面對劏房的問題你那篇文章你批評到用的字第一你字眼實在過重因為我們有時罵保皇黨我們罵他們無恥、人渣其實廢這個廢字是很重的字眼我收回首先字眼已經是你先說錯了第二就是這件事上面就是 前面有一件更加不公義的事情,就像林慧思事件一樣 你罵林老師說粗口 但沒有人看到,警察刑事包庇清關會由得他搞法輪功 林老師說要拘捕要鎖,但對清關會就不敢拘捕 我們前面有些更不公義的是什麼?在這件事上就是說 你那個地產商有沒有官商勾結抬高地價這件事先 如果你說沒有官商勾結，沒有人特意令地產商賺大錢，如果沒有這件事存在的話，我們可以說就沒有一件更加不公義的事在前面。你想想地產商，他一尺樓要賺的多少錢？現在如果買五百呎的樓，不是豪宅，很窄的，四五百呎，即是不算很大，是不是？多少錢呢？ 坐底都二三百萬以上，三千元，三千元，三千元，三四百萬。我是以一個旁觀者去看人家，但我也同情，你想想，如果一個月你賺一萬多元，跑山都跑不到，你賺一萬多元，你租個劏房，豆腐潤那麼小，四五千元最少，很差的了，已經是不是？ 好像那你搭車不要遠，你搭車遠的，千零二千元最少，如果搭車的話，如果比得遠的，你的袋子還剩下多少錢？如果你找萬二三四元的，那袋子剩下四五千元，那你不用吃早午晚餐？那你不用交電費，手機上網，這些雜不甩費都拿你成一二千元那麼多，即是電費、水費。 電費冷氣機幾貴啊，天開冷氣，你計算一條數，他的袋可能真的，如果你夠吃就已經很厲害了，那個月夠吃，你不要說儲錢，千萬不要拍拖，你怕不起拖，我告訴你，你不要不要想著買靚衣服，真的很慘，你不要病，你病一個星期你沒有錢交租的了，所以你說，病都要300元了，現在看醫生。 好話不好聽，你選擇去申請公屋，其實真的，你說遲些才申請行不行？大哥，如果他到遲些才申請，好話不好聽，他後面畢業那些又排了隊先，他想有自己一個私人的地方，譬如想有女朋友，有個私人的地方，不用跟家人一起，你如果叫他四五十歲才申請， 他還要等的，到時不是說我到時才申請就立刻有的，你想想在新加坡來說，我舅父在新加坡那邊住的，他們那裡人九成政府是保證你們，你不用來申請，我給你有屋，而且個個住都，我舅父住那些叫祖屋，祖屋就沒分， 就算你沒錢，他都環境是六七八十，成千尺閒閒的，所以 所以我們香港的公務員一個月二三十萬人工，有誰不是有福利就拿到盡？如果你批評這些人，你好像在拿福利，但其實他都是靠自食其力，他都不是拿綜援，明白，你想想我們那些公務員一個月拿二三十萬人工，他有的旅遊、醫療、教育全部想辦法拿到他盡，而且還平時的政策還要來侵犯你市民的人權自由， 我們那種憤怒，如果相對起我們這班狗官，他樣樣東西都要福利，有什麼拿到去到盡的話，我覺得對一班受迫害的人，受高地價迫害的人，我覺得我們真的不要批評他們， 應該辛苦，多謝洪先生，多謝你那句前有不公義之事 在這件事情之中，但我又在想罵地產商怎樣怎樣，其實過去都這樣罵，十幾年前就這樣罵，二十幾年前都是罵，不過那時候罵得來都是說香港高地價，然後政府又不理，只不過那時候就未有一個詞彙叫做地產霸權，未燒到呢 去其他可能我們生活各樣所需都被他們侵佔了，只是說地產，但始終這件事不是今時今日發生的，過去十幾年甚至可能是洪先生當日，基於什麼原因，就是大家可能整家人一起，可能都是未雨綢繆去買一層樓，是為什麼呢？當年他們的家庭總收入佔樓價的比例是多少呢？ 很可能如果你看97年代去到95、96的時候，其實跟現在的情況 未必相差很遠，但問題我想差別在於什麼呢？就是剛才我們一直都在說的，就是心態問題。當時大家還覺得很厲害，覺得以後就算可能我們辛苦一點，但問題就是我們的薪金，我們做多幾年就可能我都會加薪，現在大家就在想我做多幾年就是這樣。 我覺得心態上已經不同了還要求神保佑不要突然有來一個海嘯、核爆我最記得有記者朋友說新聞界他跟我說有少少想起當時的情景想想他說他有一份報紙很好的報紙每年加薪平均二點多加了兩三年 接著呢,2008年2009年,就金融海嘯,接著一個通告,他說自己還要去到出差,就去到北京,就在酒店房裡面。接著收到通告。收到通告半夜三更,就告訴你減薪,減6%。他計算一下數,打回原形。這個三年裡面,他說,喂,我努力增加了。 公司那幾年賺大錢又不關我的事公司現在稍微害怕好像不是很妥當就立刻減了接著我就打回原形他覺得我這麼辛苦他一個人坐在房間裡面就在哭我都在想可能這個情況現在很多人都會去面對事實上也是如此真的我們未必在一些中間的階層裡面是容易感受得到過往比較樂觀的一種的 態度或者可能樂觀的一種想法關於未來就剛才你說的那種困局困局不單止於我們的居住甚至可能在我們所有生活上的方方面面都可能有這樣的想法但我覺得奇怪的就是是不是真的跟我們的回歸有關為什麼回歸之後是不是一些東西交給我們自己做或者可能交給不知道什麼人去做整件事就完全不同了但我想我們看表面又未必看到因為如果是一個外國人來看香港他只是看我們 經濟增長看我們的數字是沒有問題的但你去到民生的層面我們才知道親身感受才看得到其實可能年輕人就覺得沒有前途沒有希望來了一些好像我們這樣我們可能在那些很的就可能我們已經在過往的時候我們叫做找到一些或者可能我們有機會去上游但問題就是現在我們再看其實我們最想要的不是這些東西已經我們想要的什麼香港有可以維持到一個公義公平甚至是一個民主的社會我們追求的是這些東西但這些東西可能也在我們的看法上喂爭取了一整二十幾年都是原地踏步我想我們的原地踏步覺得前即是叫做前制不前或者即是叫寸步難行那種感覺可能跟現在的青年人是沒有分別你想想這些咦又好像對他們的體恤對他們的感受又多了現在其實在外面的社會有找工跳槽這些多不多 其實都多的,因為大哥,我諗個搵工跳槽呢,同以前有不同的分別是咩呢,就是以前呢,好多時呢,就是搵工跳槽就最緊要就你轉得工嚟呢,多數都加你人工啦,咁當然而家都可能呢,就是加你人工,但好多時呢,有啲呢,其實我覺得而家的情況呢,就是呢,做得唔開心就轉工囉。嗯。這個轉工可能純粹是做得唔開心而已,但你做得唔開心,你去轉工,但你可能個待遇上面呢,冇太大的差別嘅話呢, 其實我覺得這個某程度上可能是一種你會損失了一些東西當然可能對年輕人說無所謂我轉工可能他的想法就是我去哪裏都是這麼上下他的想法就是不如這裏去但他少了一個機會可能真的在一些他累積自己的經驗甚至可能他累積自己的工作上面的成績他少了這個但可能他就因為我不是很喜歡這裏 大家會跟以前那種在一間機構裡面可能會做久一點當然又說回頭我也同情因為以前可能某些機構說到明可能你在這裏做給心機就很多機會現在不是的動一下有些什麼事一會又說全球來一個重組一會又說環球的策略轉變就剁了你們 大家都是一些招不保值的心態下他都不知道他連自己錯不錯得穩他都未知 我自己包括副局包括政助可以用同心同德來應用將來你看那個匯率的走勢未必好像剛才市面說一面倒是人民幣會繼續持續大幅升值香港人的居住面積合宅全港私人住宅單位之中超過一半的受用面積小過550平方米 風波雷的茶杯還聲於文主持王國彤盧仙娜又回來了早晨9時07分 99.99都是少於550平方米應該是99.9都少於的很難找到一些多於或者等於550平方米所以老你即是說他不是說錯少於550平方米這樣就不算錯周鵬 我請你吃早餐我給周鵬幾錢請食早餐你請老麥就吃老麥就吃你去印尼那間雀卡頭那間老麥是不是給了1萬 我是不懂的我不知道外面的市場現在我想告訴你你做政府嗎我不是做政府你高官來的我不是做高官如果你不是高官又不是做政府你為什麼不知道市場全世界香港只有高官不知道市場是怎樣你不是政府高官你怎會不知道市場我是在我們自己界別裡面行頭是窄的 你接觸商界的還是你專門打那些我打案的但我試圖接觸商界我試圖年輕的時候想入地產或者跟他們握握銀行街搜索一下但是我是格格不入的我真的對不住我頂不住那種嘴臉地產佬所以 都是沒辦法自己折墮所以沒辦法我是同不到他們流你是潔身自愛你不是折墮我不是蓮花我是折墮我只是同不到流我只是沒辦法所以帶出來的問題就是現在的年輕人政府經常說你的出路北上北望神州其實這是不是一個出路呢 我想這樣看我只是多了一條出路其中一個出路因為我覺得貿貿然你走上去的話其實跟香港可能情況你要面對的環境更差過香港香港你有什麼事你回家你去到哪裡你有表兒嬸的四姑媽在那裡 你怎麼說是不是你可能沒有人沒有物的上去的話你真的上去就完全現在我們那些叫港漂你那些就叫北漂你都是漂了上去的你要看看你自己的做法甚至可能你要看看你自己願不願意剛才我們都說的那句你願不願意同流合污這個當然可能有帶有貶義的一個詞語但事實上你無可避免地你要以上面的一種的你要熟習那邊的國情 那裡的國情然後看看你怎樣在那個國情之下即是要懂得喝酒我想喝酒有些在你去哪裡在香港我都見有些人劈但問題就是香港那些劈其實都沒什麼關係是不是一定要劈呢都不用的我覺得你自己可不可以做到始終很多地方譬如可能你看你自己做的一些工種是什麼你可能需要跟政府官員打交道或者你要很多不同的部門單位打交道的話你要可能要去 適應但是你是不是這麼容易去適應呢你用了香港那一套的話去看一些事情的話我可以告訴你行不通的真的行不通所以我對於國內的同事有些時候他做的事我多數採取的態度就是免得過都不要問問了都不要追究我當然我覺得那些就是看看什麼事大事大事當然但是有很多事情可能他真的做一些事算了你不要告訴我知道 我是會覺得會很猛烈但問題就是可能對他來說盧先生你用我的東西在上面不行的不行的行不通的我會相信的可能真的要用當地那一套的方法才行得通但那套方法跟香港可能會有很大的分別但問題就是那個就是一個國情甚至是一個地方的入鄉的隨俗就是這樣 我就不怕賤,賤有什麼所謂,第一個問題就是,很實際的問題,如果你能夠同流的話,你是不是會找到錢,第二就是,你找到錢,你會不會是無驚無險,你會不會是擔驚受怕? 答到你後面其實你已經說了答案意思其實大家都明白你是有風險的如果你在上面做很多事情的話因為始終是法治的概念上是很不同你怎樣做你會不會踩到界雖然有很多所謂的擦邊球灰色地帶但事實上你永遠不知道那條界線在哪裡跟香港這些事情清清楚楚就算我衝進去軍營那怎麼辦 我就觸犯了香港的法例你最多兩輪再減三分之一黃律師說兩輪就兩輪然後還跟你求情硬實但問題你那裡回到大陸你這樣死定了行政拘留都分分鐘兩輪微審都兩輪回到出來之後你行政拘留那兩年出來你已經不成人形了你在裡面無端端你自己可能玩暴力你又撞了頭 你說你真是不知道我覺得這個是你說的第二點就是你上去會不會無端端你付出的代價很大這個是的確實你可能要有個心理準備當然你說我循規蹈矩樣樣都是國家好什麼都好講真的其實是不OK的但是不是有時候看你自己埋不埋到一個埋不啱人的另外一件事就是你第一點就說上到上面是不是真的要找到是不是找到呢是啊我就是這樣說我拋的身出去無所謂找不找到你有沒有看過怎樣練葵花寶鏈啊哇自閹不是啊若練神功自閹自閹是不是第二頁寫什麼 第二若不自公亦可成功我看了這個自公我都害怕了你害怕了但有些人不是我先割了自己自公了第二頁若不自公亦可成功是啊哇死了就算自公都未必成功 雖然大部分情況之下搞不定，但好過你可能過往有很多叫港商也好、上上面也好，你看到最開始的時間是因為始終香港可能對於香港的看法會覺得你香港人聰明，或者怎樣，甚至可能做著先機的想到去靠著很多優勢，先行者的優勢是很好找到，但大家現在真的在上面經商的那些，我認識不太熟當地，可能他轉頭告訴我認識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誰， 起碼同學都認識他找他姑丈幫我出頭我們是津貼15,000元給港生上海建立人脈 我覺得一定要看那些賺七八千元的年輕人因為第一不是每個人都有錢供他讀書第二不是每個人都讀書但現在普遍性的年輕人出來撿貨、撿貨超級市場賺幾十塊那些賺七八千元而已當然他這樣的環境家裡都不會好到住半山還有一件事就是現在搞政策的人全部都是有錢沒有錢他都很福利要生存 跟你那些低下層， 因為始終是普通人多， 我不是菠蘿包，不是雞尾包，不是個個由個機做出來的，個個都不同的，人就個個不同的，環境所有東西都，有時你很努力，但是天時地利人和，缺乏一樣你就已經，你越努力那個失敗就越大，而且代價越大，這是我自己的經歷，我是很努力的，現在我的老闆他是三高的，長期食藥的，但是他每天最少都做十個小時， 至十二個小時，十三個小時，我想你的老闆都登了六了，他也是登了六，跟我一模一樣。原本他本身很多時候人家說笑地說，你都有資格去拿政府的什麼食的，但我們兩個的想法就是，我們做得一天得一天，因為有時候我們之前努力過的環境失敗了，我們不理他，我們現在做得多少就多少。 但現在我們不慘，年輕的賠慘，好像你們D100，我都以前跟黃先生說過，我雖然是這樣，但我都盡量去做，去支持D100，捐錢買東西，什麼我都做，以前甚至到他DBC買告白，我們都去買的，都入血銀行入錢，那問題是說，喂，我們雖然這樣的環境，為什麼要這樣做？因為D100雖然很多東西最近的東西我很多不同意，好像什麼包容新移民，又這又老那些， 不自深甚至大班我都很多不同意，但你為什麼都會支持？因為他大致的理念都是有，現在政府的政策你有沒有以前好像英國人那樣，人家有一個大致的方式給你去走，給你人去努力，有個方針，有個規劃的，是沒錯了，你現在沒有，你現在只是亂晒坑，亂晒坑怎樣呢？ 你現在沒有，你現在只是亂晒坑，亂晒坑怎樣呢？一你那些是越有錢就越有錢，一你他就當你們不是人，除了這樣之外，就普通民生都不尊重你，完全聽不到你說話，我在這裡行樂街甚至住甚至做事，十個八個都是大陸人，都是大陸人。喂，你是不是歧視他們？不是，我沒有歧視任何人，而是問題就是他對我們的影響，不是他個人，是他的政策對我們的影響，影響到什麼地步呢？影響到是爆炸性，我六十多歲我都這麼難容忍，何況年輕的呢？所以這些東西普遍性，就算你D100的主持人也好，為什麼你們有資格做主持人？因為你們見識多講過我們，我們怎樣經驗年紀老到去累積都是不及你們，因為我們始終那個知識有限， 就靠你們去開導和靠你們多方面去講，就不是好像不知心那樣，人家一有什麼講呢，他就說人家不包容，又什麼又什麼，人家沒有說不包容，為什麼我們對他有所意見就不包容，而他們對我們的影響就沒有東西的呢？拗頭了，是不是？喂，小姐，喂女士，應該叫你，我其實我聽了你一段簡簡的說話，我自己是，我覺得你很厲害的，因為第一， 就是你是登陸了，你仍然是工作這麼長時間，你的先生一樣是三高之下，仍然工作這麼長時間，這就是我們傳統的香港精神，我們的香港精神就一路伸，但我們一路做。第二就是你有一句你講得很好，當你評阿魯的文章的時候，你說他寫文章的人一定是以自己周圍的感受 我覺得你做主持人，我不敢覺得我們做主持人，雖然任重道遠，但我不覺得我們自己是厲害，很多識很多，不過我們只不過有些事我們可能是有這樣的機會讓我們去講，我覺得這個機會是我們自己都要很珍惜，但跟我們可能的知識是不一樣，我覺得未必有很大的關係，最重要就是知識你很多時不單止是累積回來，甚至是你自己去一個參透，甚至可能你自己怎樣用回，正正我所講的就是剛才你說可能有些年輕人七八千元，然後他很難生活，我同意，我也明白，甚至我覺得我是很同情，而我覺得他們走去申請公屋呢， 我想說的有什麼分別，我說的是大學生，大學生就是說他不單在那個時候，他香港已經提供了一個教育給他，甚至剛才你說他們學識東西，他有知識，你起碼你真的比其他人，甚至比那些讀不到書的或者是讀不成書的人，他有多些競爭條件，但你都跟人去爭的話，我就覺得不合理，正正就好像我們在說，可能我們是不是叫包容，我不是叫不包容，不過我覺得應該有分別，如果你要計的話， 可能我真的計算下一條數，長者一些很低收入的家庭，甚至如果你說年輕人，我覺得可能沒有收入教育那些，他計算一條數出來，我覺得真的可能他們競爭條件真的差一點，他們可能真的賺的收入就低一點，照你的話，他應該對於我們提供一些福利給他的需求，或者可能我們應該要給他這方面的條件是應該要好一點，就是這樣而已。 我是完全同意你的說法，盧先生，我 我有一個這樣的說法，第一你說的大學生，你的而且確覺得他是一個大學生的名稱，但是現在大學生出來賺錢是很少的，除非你有人脈關係，否則的話你去做一份工是很少的。還有一件事，他有些家庭是很辛苦，集合所有的力量去供他的，他變成他要還錢，還有都要看家裡的家。時逆勢，我們以前小時候賺錢， 甚至以我自己說，我到二三十歲不結婚我都沒有意義的，甚至我結婚我都要我的伴侶跟我一樣想法，就是我家有什麼事立即要盡量照顧，他家有什麼事盡量照顧，會這樣的，是以前的大家守望相助的精神，現在是兒戲子女，現在怎樣不同呢？第一，在我們父母的，我只有一個兒子，我的兒子是沒有在香港的，他是在別處做事，是自己顧自己的。 好像我這樣對我兒子沒有怨言，時逆勢的緣故，現在年輕人他不一定賺得多，他家庭很辛苦，讓他讀完大學不一定是有經濟能力，而還有一個強烈對比，就是你現在所有那些上層的所謂有錢人是刮回來的，大陸的全部湧下來那些也都是民脂民膏，所有那些善良的老實的人一定是 就算你給大學生申請不要緊，你依法依那個程序給他做，如果他出股劃得的就由他出股劃，你後生出股劃，你老來有成績，你想想回頭你都是一件你的缺陷慚愧事幹，是不是？所以不重要，你不理你大學生申請，你學生申請你申請到夠，最重要的是法律鮮明，你的規矩是有了一個被人上游，還有被人去做這件事，各方面的事是很鮮明很知道的， 就可以了，他申請到他很好的事，他有很好環境，他自己的缺德事幹，我覺得一樣的，如果要同一道理的話，所以為什麼我覺得無可厚非的，就是中援的他們按照新來港人士，他們都可以申請，因為法理上是容許的，我們大家都明白的，只不過我覺得道理說得通之餘，盧先生不好意思，因為大家法理上是沒問題的，這件事我就不同意。 我是先講明，我不是歧視他們，而是新移民申領綜援這件事，而是有一件事是大家所有的生活、所有的背景不同的緣故，他們很多事情是我們做不出，舉個例子給你聽，兩夫妻，即是老婆申請來，但有幾個小孩，他有能本事在社工面前，這是真實個案，我就不說了，在社工面前打架、吵架、拿刀斬。 你的社工很害怕，我跟著他抱著他小哥跑去跳電橋，什麼都做。喂，小姐，喂女士，不好意思，我們要去新聞，我們留住或者再談吧。好，好。我相信新一屆的政治問責團隊，我自己包括副局、包括政助，可以用同心同德來形容。 將來你看匯率的走勢未必好像剛才市面說一面倒是人民幣會繼續持續大幅升值。香港人的居住面積狹窄，全港私人住宅單位之中超過一半的實用面積小於550平方米。 科雷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王国彤卢思娜 《蘋果日報》的盧仙雅好不主席這個專欄今天的標題是益田師傅盧仙雅文章說去年是自由行落實的第十個年頭最初自由行的確是為本港經濟注入了新的動力當然還有實際的收益不過轉眼十年正所謂出得來自由行就預了要還過往的經濟甜頭只怕早已經益田師傅 而社會和市民要背起的那條數就越來越大了去年面對一連串因為內地旅客而起的事端 譬如說DNG 政府強調只不過是個別事件完全迴避了民意的警示繼續迎難而上還搞全面評估香港承受旅客的能力根本是目標早定而借評估為名斷估為實全力打造未來香港成為全球应该是全国旅客接待量最高的城市紧随施政报告而来的就是这份时机而事的接待旅客能力评估报告报告指出除了旅客数字在过去十年是以倍增长之外去年达到5400多万人次内地旅客所占的比率也都由以往的一半增加到现在超过七成 而来年港珠澳大桥、广深港高铁等跨境基建将会陆续完成 这份报告预计2017年访港旅客将会超过7000万人 到2023年更加会冲破1亿的大关 根据报告的分析 2017普选年 访港旅客人数将会超过7000万 报告认为到时香港的旅游设施、出入境口岸和公共交通配套等等应该已经有足够能力去应付需求 最多就是好像坐地鐵要等多一班車盧仙雅說敢問一聲那些不食肉糜或者不吃人間煙火的局長上次搭地鐵是什麼時候報告只是計硬件設施不顧軟件只是一味高舉在就業和經濟上的好處不過是以偏概全而且將小眾利益凌駕大眾之上 曾经有媒体以世界知名热门旅游城市作一个统计并且计算出本地居民对外来旅客的比例进而评定相关的接待能力结果去年每一名香港居民要面对几乎有7位的外地旅客在多个先进城市中排名第三仅次于巴黎和悉尼然而巴黎既是欧洲的交通枢纽以它做中转站的旅客居多而对当地社会的影响轻微 悉尼的面积是香港11倍,人口密度是香港的20分之一 正所谓地大人小,该市居民承受的压力不可以与香港相较 至于港人熟悉的亚洲城市,像首尔、台湾 他们的本地居民都比去年接待的旅客为多 换言之,只有香港有客满之患 再者,最大争议其实不单止是旅客问题 还有过客,即是不过夜的水货客 报告竟然对此是只字不提 而且说与接待能力无关 旅客也好,过客也好 为本港带来经济收入是无可置疑 但整体的损益表就不能够不计由全港承担的社会成本 事实上,市民早已经得不偿失 而真正拿尽着数的只不过是社会上的少数人 当中当然少不了天价店铺的业主 也只有那些亿亿声上落的得益方才会对过亿旅客拱手清醒 好,回到我的直播室,我覺得很史詩式的音樂,那位盧先生的篇文,我覺得有昇華的作用,其實就 我自己對盧先生的寫作廢青那篇我是知道他想說什麼的我唯一在我作出評價之前我只是有一點我們以前大學讀出來我就覺得你有把鎖匙你有鎖匙之後是看看你怎樣去開那些門 很多道門你可以開了之後你是不是進去拿到很多東西呢這個是看你自己的能力但是現在的大學生就是拿了鎖匙之後真的不是那麼多門可以開無疑是多了我們向北望的北面大門但是開了那道門進去好像老李說除了你要同流之外你還要不停地擔心 居安思危是自己可以繼續生存下去這個跟我們香港的核心價值的文化是截然不同盧先生那篇文所謂的廢青原則上的精神是恨鐵不成鋼是希望我們的年輕人能夠千錘百煉可能他經歷過痛苦會比我們這一代 即是我們登陸這一代是要更加多的磨練然後才可以拿到出來所以就是容易好但是就是冒犯了但是那個容易永遠是我們現在的新的一代你所要承受的磨練是比我們登陸這一代是要辛苦很多倍而且的話你是不是可以拿到一定的成果 我未登陸我就奔五了我想說其實我寫了一篇當然你說我們有寫夜餘也好但我心裏其實不是很想見到現在的青年人是這樣一回事我見到一些聽眾已經在面書留言說不食人間煙火其實我真的想說也不怕去分享我公司裏面 大約是30歲左右在香港有數以千計人我跟他們的接觸是多的我只是看法就是其實我不是拿著某一邊人他們的想法然後去為什麼他們這樣而是其實我自己都認識一些年輕人當然我是不是可以公司同事特別叫做正能量或者正能量我覺得不是他們見我都沒有大沒有小但我就覺得其實就是不是沒有一個 香港未必是完全大家覺得是很多事我們覺得是感覺的但如果我見著他們我如果覺得是不妥這樣的話我很擔心甚至你告訴他因為有少少私心的是有的因為為什麼我公司請了這麼多這些人我真的請了這麼多這些人如果他們大家的想法都會是這樣覺得死路一條的話其實我公司請這麼多死人死定的 我會有想如果可以的話當然言辭上可能有所得罪但我真的想大家去想其實是不是真的這樣我們是不是有些情況甚至我們自己每個人都可以再給出多一點努力或者有些好一點的心態去迎接我現在是這樣的除非你移民而已不是你都要在這裡生活的這個香港是我們的地方來的這個是我們的空間來的無論如何年輕人二十多歲 是否已經判定的輸數呢未戰先行呢這個才是我覺得最大的一個問題電話旁邊我們有胡先生胡先生你好早晨早晨早晨胡先生你好是啊我就想說回你們說年輕人的置業問題聽不聽到聽到你說 其實這個問題牽涉到很複雜的由小到教育問題接著去到房屋政策香港整個營商環境我覺得年輕人是一個犧牲者因為你想回頭你想回年輕人讀到書也不要說很聰明也不要說讀不到書那些或者是比較普通的那些是佔多數的 他出來賺一份工可能幾千元萬多元你說他怎麼買私樓呢根本買不到私樓唯一都是跟家人住或者是租屋但租屋你剛才說了你們說經濟能力可能負擔不起一個月可能只剩下千多元跟家人住有一個問題就是居住環境太擠迫了引申到很多家庭問題 他唯一出路都是居公屋如果你說公屋 公屋量不夠的話其實又是一個問題我覺得廢不廢青這個是其次我覺得現在年輕人是很慘的 相對就是大家要看如果你說我們的房屋政策有個整體的檢討甚至可能我們說真的做多些青年宿舍我覺得沒有問題但我們不可以在現有可能我們覺得有一些資源應該怎樣去應用上我們沒有一個取捨我覺得這個是取捨問題慘我同情但是我不能接受就是現在的資源是用在這樣用法純粹是這樣你告訴我除非好我們有新的政策我們新的一個對象就是我要 青年人都可以比較安定一點不要緊的你就說吧怎麼去定個規則怎麼去定個整個想法構思如何我覺得是有一套的東西出來而不是大家可能在這裡就算現有大家不去想可能青年人也有他自己的想法我要為自己打算是啊我明白就是青年人為自己打算但我想說就是那好了如果我們歸根究底的話青年人我當他有這個需求那我們的政府又有沒有做到呢 其實我都是想說,可能真的,我們政府是不是應該要去做,但如果不做的話,基於現有的條件的話,我是覺得這樣,我心裡面我覺得有點不妥當。是,還有我自己身邊有些年輕朋友,他們都是有另一種心態,不是說你剛才說,他們反而看到我是 有個身價就說我住公屋好像是貶低了自己反而是他們不想要的是嗎是啊有的有嗎有的他覺得好像他自己覺得自己不是那麼好意思即是他的意思就是他們已經在住公屋但他們不好意思告訴別人他在住公屋是不是 不是,他自己已經在租房子了,他寧願租樓都不去爭公屋 然後去私樓就是一種大家奮發的大家去做這件事某程度上我們可能覺得背後的價值觀可以值得去討論但某程度上就是促成了很多人向上面去努力的一個可能你說太過淨是計算一些物質上的計算但事實上也都真的令到我們有些東西是不同了當然就造就了很多問題為什麼大家都覺得樓是很重要的就是那種是一種 階級上面的轉移的一個標誌我上樓之後但問題是我現在上樓不單止是想在公屋只是私樓有些人會覺得很不同這個就是一路以來我們都真的有一個這樣的想法在社會 我想說一個問題另一個問題就是現在公屋我發現有些資源分配問題你看到有些公屋人家駕駛車駕駛寶馬駕駛賓士都有公屋庫的問題不知道政府那方面會不會有些可以做得到他們一直都有在看公屋庫的就是你說的例子就是很早期入公屋然後他後一代可能會是這種情況如果不是的話 現在公屋庫比雙倍租的都很多即是市值租金你去公屋或者去居屋你看到駕駛寶馬駕駛奧迪都不少的停在牆上定時定後你會看到他駕駛回來他個人的取向可能他節衣縮食 駕駛靚車我想說你這個說法節衣縮食駕駛靚車未免是老點我了有人是喜歡這樣但我們是有公屋庫戶這個政策存在的你說會不會有漏洞呢這個就另外一方面了但我也同意的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我覺得資源是要公平地分配要確保用得其 我基於原則就是這樣好多謝我們下一位就是金先生金先生你好金先生早晨我今天所說的話全部是真實的我之前打過港台那裡有兩位立法會議員接聽我的但都沒有理過我但都不要緊我現在不是說一件事你是流動這個問題 我跟你的觀念和我差大家差不多了我都是六幾年出生的我都是六幾年那時候我讀書不是很多爸爸叫我學師希望學幾門手藝一技旁身我除了沒有律師牌之外沒有醫生牌我全部牌考了正啊那你多牌過我請說我都是泥水木工由井大解全部考了 我本來想問一下金先生你有沒有風水師牌風水師牌沒有了那些我沒那麼厲害了請說繼續請說繼續黃先生你說法律你讀法律法律以前我都很相信現在我發覺我經常去中環看法律那些應該經常無雙眼 是不是真的沒有眼看不是那個調回轉的不會因為人的身份你的哪個行業或各方面都是一視同仁但我看到現在很多東西都傾斜了好像我們以前很勤力去讀書去讀夜校去讀學問基本的手藝希望得到一些人的認同找談判吃現在到頭得到些什麼呢只是現在我自己做事在這裡 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公營機構做工人階級今天進入裡面考試希望考一些好的成績令他向上爬但是沒有用因為政府現在傾斜考個試考個技工牌他都要你幾個牌要泥水、木工、冷氣、電器、風煤、切割還要一些鍋爐牌我哪有那麼多牌啊我有那麼多牌我做了還有 就以你工作能力就去做的但政府機構就要你看你證書就不看你經驗但到你考的時候就要你經驗不是金先生你真的不得不過問題你不是高官你不是申請高官那些是斷股的他覺得你什麼要什麼很多都不用的我是很糧粉的我人最喜歡吃這些你就應該有機會考得多你現在我的情況去到怎樣很嚴峻我現在我的嚴峻到情況去到極點就是我住公屋 我住公屋住了幾十年由我爸爸那代到現在那代我住到現在基層家庭我去到怎樣我要交伴租交了三年了已經滿期了我到下一個月2月1日正式要交正職租值3200多元租但我賺1萬多元一個月我是基層家庭一個人養四個我很勤力做事最後得到這樣的情況最後得到都是 就投做戲都是要人幫助下個月交給政黨去幫我寫信去防廚希望他可不可以交三個月證據然後再申請過唯有這樣做你想想有誰幫到我到頭來得到所以你說年輕人有什麼辦法不拿中援你身體還頂得住金先生我現在現在的人已經是殘疾人士變了 沒有人幫到我了已經太太又有腎病兩個小孩都讀中二你想想黃國彤你想想所謂法律你猜我什麼渠道都沒去過做過嗎做過了你要想的東西想過了但到頭來對不起機制兩樣東西幫不到你那你說什麼我都說了我很勤力做事我的證書我經常拿來看我經常在那裡看回來看 我考42張證書我不知道做什麼好啊只有個擺字你看到現在建工全部用人為親的懂得的懂得的朋友的就那些上了 喂阿金啊大家老實人要一句到尾你跟阿 你把我的电话留给鹏，等鹏了解多些，看看哪方面可以真的帮忙，好不好？今天港台王国健在场，不要说别的台，我们做事要快手，不要吹水怪，留个电话给鹏，好，谢谢，好，再见。 我自己在这两个小时的节目，我觉得我们的年轻人是要更加努力，还有更加坚强，因为你面对的挑战和你面对的引诱各方面来说是会更多，但你一定要更加 to be more strong， 如果你不是的话， 你是衝不出的困局，但是我也想說一句，你是不是真的很強你就會贏，我相信是努力的精神，就是你一定要強，你不可以未戰先敗。我覺得不可以先未戰先敗，你說去到一個可能我自己都是我叫幸運也好怎樣都好， 可能我們未有真的切身感受或者感同心受人，現在真的是年輕一輩的一個情況。事實上如果真的是這樣的情況，當我所有的看法可能真的是錯了，完全是社會就是這樣了。好，問題就是我們的政府到底又看不看到呢？如果我們都看到的話，那沒什麼理由我們政府看不到，我們政府看到的話，到底有什麼事？我們政府看到一條招，沒有底的看，剩下一分鐘。 大班应该是在今天会展星期六星期日，其实是一个很好对年轻人的出路，就是我们的航空事业。无疑航空事业我自己觉得就是你入职的时候就是比较是真的可能收入不会很高，即是9K或者什么，但是前途一定是会很好，只要你是有心去 找些时间去会展看一看我们的航空事业，是我们D100全力支持的一个展览会，今天差不多了，下个星期我就飞了，在这里说声新年快乐，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多谢， 各位听众，D100是一个民间的公营广播，我们的经费主要是来自两方面，一就是自己有的支持， 二就是重温的收费服务，重温收费服务将会尽快展开，我们亦都推出了自己有台，自己有台顾名思义就是给自己有听的，目前我们在全世界自己有的人数只是大约只有5-6千人，我们50%的听众只有1%的人是支持我们的运作。 1%的人成为自己有就等于1比加9，但可惜1%的自己有他们的支持是不足够我们维持进行免费广播服务的，其实我们需要大约20%，即10个人里面有2个人成为自己有，我们才可以经营下去。 我和何国辉将我们投资在DBC的本金那4000万 已经完全投放在D100， 而通过过去一年里面的广告收入和大约5000多个自己有得回来的款项是大约1000万元，即是5000万，这1000万只是足够我们维持到明年5月，所以希望大家 支持D100的朋友， 希望你有能力的话可以加入成为自己有， 以及使用我们收费的重温服务。 但是如果D100得不到公众的支持， 我们只可以功成身退，只可以这么说，我们尽了我们的力量完成了一个历史的任务。 但我当然希望D100可以细水长流， 永远为全球的华人服务，提供一个独立的声音，还声于民。我们只有自己有，行公义， 好怜悯讲真话就是我们的信念，请大家尽快成为自己有，尽快登记使用我们的收费重温服务，无言感激。 D100 大声台 还声于民 Voice of the people 还声于民